对，刚刚回来有两三天吧。 你看看 我这个肤色 新鲜吗？新鲜的这个气息和反馈。 对对对，从肤色上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嗯、 小麦色哈、 嗯。 其实不管怎么防护，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地方，都会被晒黑的，是不是？ 对，那是肯定的，因为那边阳光非常强烈吧。 强烈哈、嗯，也没有什么遮挡。 对， 去了一趟就要享受阳光的抚慰，对不对？ 对呀、啊。 今天我们要说毛里求斯这趟行程，你的感觉怎么样？辛苦吗？觉得？ 哎呀，完全不辛苦啊！ 完全不辛苦。 对对对，这基本上 就是待着， 嗯，最享受的一个了吧。 哇，最享受的一段， 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哈。 是的，我刚才对翻遍了他在毛里求斯的朋友圈，给我气的差点没屏蔽他。 让人羡慕就对了哈 对、嗯。 那就让我们的这个正能量稍事休息十分钟哈。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正能量同学精彩的毛里求斯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咱们周一的时候说了油菜花、嗯 啊，对，油菜花， 对不对？今天婺源榜上有名、 哦、婺源说了啊，我们正式可以开花了啊。 是的，迎来赏花期。 是的， 记者是闲不住的，从江西省婺源， 记者挺忙啊， 挺忙啊，天天的、 哦、 飞来飞去跑来跑去嘛， 不忙。 从江西省婺源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一年一度的中国最美乡村婺源油菜赏花季即将到来、 嗯、 今年婺源平原地区油菜花盛花期在3月10号左右， 这不是马上就到了吗？ 像江陵等地区的盛花期为3月15号左右啊、嗯、消费者全日是吧 赶上个节日 看晚会啊！ 啊，是的，那婺源县旅发委联合县气象局发布了2018年度婺源油菜花花期预报， 都有花期预报， 花期天气预报。 嗯， 据报道，今年婺源县平原地区油菜花初花期在三月左右。 哦， 啊，江陵、黄陵景区因为海拔地势较高，受局部小气候影响，初花期推迟到了、哦、这个3月15号左右。 嗯、 啊，3月5号左右。 嗯， 平原地区盛花期呢在3月10日左右，而刚才说到的两个地区是盛花期为3月15日，那4月上旬呢，婺源县油菜花进入了花末期，这个时候有对油菜花雨啊，大家要注意。 感谢女主持人， 嗯，是的，不客气啊， 该我了啊。近年来，婺源大力实施旅游加工程，推动旅游与农业、体育、民宿、医疗、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 嗯、 加快形成了全域的旅游新格局。 是的，都是全域旅游了。 对，本次婺源的赏花天气预报播报完毕。 对，就播报到这里哈，大家。那可以自行的去带好你的雨具， 是的， 可以赏花了， 感受婺源的漂亮哈。 嗯，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打引号的前途，一般是前途似锦。 嗯，哎、是这个钱呢是金钱的钱。 是的， 对，这个前途是什么呢？ 怎么回事？ 海洋旅游业快速扩容，这个前途开始显现了。 海洋，那、嗯、就是潜水啥海鲜哈。 对呀、啊嗯，大龙虾。 对，大龙虾、嗯。伴随着近年来潜水游啊，这个游艇、海钓、南极游等新型的旅游产品逐渐的兴起，海洋旅游新业态潜力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到。3月5号，根据国家海洋局发布了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7761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至为43991亿元。据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和经济司啊副司长沈军介绍说，第三产业占比呢较上一年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什么呢？海洋交通运输业及海洋业增速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 嗯，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海洋旅游还处于成长的阶段，管理规范还不够完善。 哎，这个倒是。 是吧？此外呢，由于许多滨海旅游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生蚝挖一个少一个，是吧？ 是啊，生蚝挖一个少一个，那椰子也是挖一颗少一颗呢。 在发展过程当中，还需要给予充分的保护。 嗯，对。那海洋这个就是海洋旅游都包括哪些呢？据介绍、 嗯， 海洋旅游它是指在海滨地区、 嗯、 近海、深海、大洋等各种旅游休闲活动、哦、都包括啊，包括什么呢？海洋旅游建设、 建设也算，滨海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活动，涉及到的行业有酒店、餐饮、滨海别墅、旅游码头、零售业、海岸生态旅游、游轮、游艇旅游、潜水等多业态， 太多了， 太多了。近年来呢，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海洋旅游吸引了许多喜爱海钓、海洋探险、潜水等等以及一些海上运动的客群。 是的，固定了客群的目的和方向哈。 对。 不过 ，but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杨岩峰也告诉记者说，就目前来说呢，我国海洋旅游主要集中在海岛旅游、游轮旅游和禁欲的海岸旅游这几个板块啊，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是存在供给不足等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以此前的海南岛旅游来说，之所以出现大量的滞留游客，正是因为海滨旅游的资源配置错位的缘故。他还说，我国目前的滨海管理体制不够完善，需要与多部门进行有序的协调，导致旅游资源无统一规划管理，一定程度上是制约了滨海旅游的发展，是这么想象的。 对， 比如说这一切配套都好了，这个数字应该是8万亿元 的啊。是的，就是这个，如果要是你各方面都能完善的话，都能够相匹配，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它都不会有拖后腿和矛盾产生。 是的， 对，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整个一个体系的旅行体验都非常好。 是的，一帮一对红 来关注第三条啊。 三月份来了， 三月份一定要出去。为什么呢？三月份错峰出境游价格可以下降近50%。 大家好好算算这账，确实挺划算的。 是的，你说你赶上一个春节啊，出去玩，哎呀，挤的呀，哪哪都是人啊。可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呢，三月份只要有假期，正好是一个淡季，而且哪哪人都少。 元宵节刚刚结束，意味着春节假期正式落幕了。记者也是闲不住，此前一方难求的黄金周模式已经冰冻啊，转化为淡季的模式。热门线路价格直线下降，部分航线的降幅超过了道90%。 欢喝 海南岛部分，你看一眼。 对啊，来我们看一眼啊。 好的， 就是记者呢又闲不住了， 闲不住。 他从携程、去哪儿、驴妈妈等多家在线旅游企业了解到，春节黄金周过后，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出境游的成交价格环比春节期间下降了近50%。那国内游价格平均下降近40%。 举个例子 哈，以泰国曼谷加芭提雅6日5晚跟团游为例，价格从节后就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对，三月的起价啊，仅需要4000元左右，与春节期间的价格相比，已经接近腰斩了。那除此之外呢，就各类的旅游产品来看，出境海岛游价格降幅是最大的，塞舌尔、沙巴、普吉岛降幅达到50%以上。国内游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就比如说啊，有一个热卖的三亚4天3晚9家景套餐为例，3月30日之后，北京出发价格不到3000元，与春节黄金周动辄上万的价格相比，下降了70%。 反正是现在去三亚是便宜的， 那是肯定的， 超级划算哈。进入三月出行淡季，各位已经算好行程了吧？热门航线价格直线下降，部分航线超过了90%，令人瞠目结很奢。以春节期间非常热门的三亚为例，你看三亚、 又是三亚， 就是老举个例子是吧？ 啊，对。 三月上海飞三亚最低价基本维持在机票啊，320块左右。相比怎么还搁着呢？哟， 吓死我了！对， 相比节前上万的两舱票价，节后飞往三亚的票价跌幅超过了90%。那以北京的朋友飞三亚的机票的折扣虽然没有上海那么高，但也仅需600-700块钱，最低价格500元。 我的天哪，500块买不了吃亏，500块买不了上当。 是的，人还不是那么多哈。 对，那除了三亚呢，国内众多的旅游城市机票价格也出现大幅回落。 逛。 对，比如说三月份北京飞大连最低只需要140，北京飞重庆最低430。境外航线方面，三月份往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往返机票含税含税价 含税 低至1000元左右，其中北京往返澳门最低1000元，北京至胡志明往返最低1431元。 今天我们接入一个视频的报告 啊， 这个经常飞来飞去的空中飞人 啊， 你看你这一年哪一年是最旺的时候？3、4月。 对，3、4月 便宜，老板老是安排我出差。 是啊，真的是三四月份，这个机票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 划算哈。 对，我要去越南。 给我累的哈、春节期间南下避寒，休闲度假的客流量居高不下，机票酒店价格涨幅是一年中最大的哈。春节嘛、 对、 若是避开这个高峰，三月出行真的是一个棒棒的选择，价格处于低谷，景色而且春色盎然，划算不？ 太划算了， 希望大家错峰出行哈。 是的是的、 新加坡不是机场收费上调的事吗？这个游客航企因为这个事情均受影响，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收取出境税之后，新加坡这个国家也出台了新的离境政策。记者3月5号获悉，从今年7月起，新加坡樟宜机场离境乘客需缴付新的机场发展税了，因为以便他之后那些发展需要的费用哈。樟宜机场集团也将调高离境乘客的服务与保安的费用，航空公司收费也将上调。 是的，那新加坡的交通部还有民航局以及樟宜机场集团表示，为了资助啊新的机场发展项目，包括第五搭客大厦和樟宜东的航空基础设施的建设费，政府将修订法案征收新的机场发展税了。 那次我们详细说过这个事情了、 是的， 反正大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别意味着怎么多这些钱呢、不要觉得是自己吃亏了啊。 但是呢、我们得说一下它这个影响啊。 好， 就是公开消息显示，澳航旗下的像一个联航捷星集团已经表示，樟宜机场提升乘客费用的举措将迫使其把航线移到其他机场，以应对市场需求的改变。此举还可能影响到樟宜机场的航空枢纽地位，这会直接影响。那像捷星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加里斯·伊万斯称说，樟宜机场提费将使该航在新加坡市场的机票价格直接陡然上升15%到20%。那如果未来因为机场提高收费而影响旅客的选择，我们将必须改变航线。 肯定是我们选择便宜的不收费的嘛。 对 呀、 因为你这个 转就转呗。 对、你的建设是你的事儿，但是你直接影响到的是各个的。 是的，我们的花费将进一步的提升哈。希望各部门呢注意这个协调度哈。 是的。 第五条啊，这个东京奥运会酒店紧俏怎么办？一万一个国家举办一个赛事的时候，那肯定是酒店呀、机票都会跟着上涨，那个房价也会高，那房子的那个需求量也会变多。 对，它如果要是不够怎么办呢？ 对，日本政府给出一个政策，将设客轮酒店 啊，客轮酒店。那你别说，人家还真是能想出办法来。 客轮酒店。 对，那据日本的某报啊。报道说，考虑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期间，大量外国游客将涌入日本，酒店旅馆会非常的紧俏。那昨天呢，报了一条消息，又加紧了民宿的管理，还不让住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日本政府呢，就制定了应对方案，将在此期间把客轮当作酒店。游客居住 就住在海上哈。 对， 为了解决国外游客住宿设施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将在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这三个地方的5个码头，必须有码头才行哈，设置游轮酒店的停泊港，将客轮当作酒店来使用时，原则上需要取得旅馆业法上的经营许可证。如此一来，法律上的灰色地带问题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 啊。一石二鸟。日本政府呢哎呀，你怎么说那么准呢？对，那日本政府此次制定的方案呢，预计会在5日召开的一个相关会议上得到通过。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客轮酒店也是一个新的住宿体验哈。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去过日本旅游的朋友都还是对日本的这个各项服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点赞点赞哈。 对，所以说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来安排这些多出来的游客。 届时呢，政府的相关人员说呢，能够容纳超过1000人的50000吨级以上的大型游轮允许停泊靠岸哈。 是能容纳1000人的呀。 是是是。 那多开几个就够了。 开几个哈。希望呢每个国家和城市举办一些大型赛事之后呢，一切这个补给都跟上哈，这是最重要的了。 好，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的来宾正能量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Every day. Yeah. 伴着熟悉的歌声，我们迎来了今天郑亮同学关于毛里求斯的分享。欢迎郑亮， 欢迎。 哎，主持人哥哥姐姐好。 嗯，哎，你哥哥姐，你同龄。 对，想了。 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毛里求斯哈， 对， 好多人呢。去过，好多人并没有去过。 我是没有， 咱俩没去过哈。 哦、对， 宁亮是第几次去？第一次还是 第一次去 、 嗯？ 因为你去过的世界地方太多的海岛了，嗯、你对有没有自己的对比？肯定有。 有，哦、心里面会有一个小本本，然后 小本本、 哎、好啊，不好的呀，亮点啊。 哦，对对对， 小账 回来写文案用。 你觉得毛里求斯能够满足你对海岛的遐想吗？需求吗？ 嗯， 实话实说， 嗯，我个人这么觉得 啊，就是所有的海岛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嗯、 包括你对它的向往啊、 嗯、 理想啊、憧憬啊，其实基本上都能在毛里求斯得到一个满足、 满分、满分答复。哎，我的天哪！我其实我们知道毛里求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路易港、红色教堂、什么鹿岛、七色组、大湾、海蟹湾等等这些啊。今次呢，我们的郑能亮同学是住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度假村的酒店， 对， 对吧？ 对的。 其实我看那个照片，哎、我真的没觉得这是在酒店，就度假村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一切可以有的东西 全 都 有 了， 有 嗯， 对， 嗯， 对的。 这个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先说什么？下机场，哗，热浪袭来的时候， 热浪袭来， 正能量，我们在这儿呢，快来，快来， 正能量啊，正 能量，哎，社会需要正能量。 我可能飞那是国内，不是毛球。 哦、接待的人员是不是很热情啊？当地？ 对，老实讲，其实没有接待的人。 哦， 是自己去到那个酒店。 对，因为我们前半程、 嗯、 基本上都是自由行、 哦， 就是前五天吧，属于自己玩。 前五天都是自己玩。 对，就是自己来享受这个的。 嗯。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呢，是结合着就是新年这个赶脚一起来的嘛。 刚回来嘛。 对、 嗯， 我们也不太想玩的，就是 很疲惫、 赶、很累、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安排啊、行程啊，都跟酒店。结合起来， 嗯， 能在酒店里面解决的问题就不出酒店了。 哦、 啊，酒店有私人海滩吗？ 有的。 哎，酒店还有那些就是像什么丛林呐、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嗯， 它有自己的一块区域是吗？ 对对对， 哦、 就说首先可能要从毛球这国家来讲吧， 嗯、 因为它是这个就非洲的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嘛， 嗯、 而且它有离那个非洲大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对、 嗯， 所以呢免签。 嗯、 而且咱们就是飞过去吧，也不用要那个小黄本儿、 嗯， 因为有的就是去非洲国家，比如说像肯尼亚或者 啊，得打那个 对 什么， 要打疫苗， 是、嗯、这个不用， 这个不用， 嗯、 因为它就是。确实 很放开， 安全 对, 对， 就是带着酒店、带着机票的连成那个单子给他看，就免签、落地签就可以办了，也不收费，是不是？ 对，完全不收费。 哎、 就是在机场的话，其实他因为中国游客其实还挺多的， 嗯， 然后他会有一个专门的通道， 嗯， 但是虽然中国游客多，但是到达就说是这个排队的人吧，等待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还挺好的， 那还挺好的，因为他不需要办落地签，他直接就免签看一下你就过了。 他那个就是针对所有的国际友人是一个通道，还是几条通道？是几条那种的分开？ 分为本地人跟外国人 只有两个， 对，只有两个、 哦。 但其实一排很多窗口， 啊，那就可以， 外国人跟外国人 可以可以， 哦，挺 好 的，这样 串联， 嗯，对。迅速通关。 是的，其实我们了解到毛里求斯非常的方便哈、 嗯， 说走就走。那这次郑能亮同学是两个酒店度假村的住宿形式哈。 是的， 其实，在毛里求斯有很多的区域住宿，有高端区，有民宿区，有一般区、五星区。这个是属于什么区域？你们住的那块？ 我们这次行程呢， 嗯、 体验了两个酒店， 嗯、 虽然是一家叫力士 、嗯， 对，叫力士， 好香皂的名字。 对啊，是那个 奇葩嘴。 就是那个集团， 是不是力士？是那个吗？ 其实还不是、 啊，不是、 啊，不是那个、 啊， 这个是酒店。 好、 啊、 怀念那个力士的味道、 哦、 啊，茉莉花的那个香皂， 咋还没了呢？ 啊、 对，然后它这个一个酒店呢是在它的整个国家的北面， 哦、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整个国家的东面， 东边和北部。 但实际上那这整个国家嘛，我估计都没北京大。 啊、 哦，太小了， 是 对 是 很小一个。 嗯，这俩酒店的风格类似还是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吧？找你们去体验的话，类似还是不一样？ 虽然是一个集团， 哦、 大概感觉就包括服务员的装扮， 哦、 然后整个整体色调白色一样， 嗯、 但是它两个酒店有独立的风格。 哦、 第一家叫传奇力士， 传奇、 对，传奇 力士。 其实它为什么叫传奇呢？我觉得是创始人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小爱好，因为那酒店就是他们家的。就是私人 营地啊， 私人海滩。 哎呦我天哪！ 哎呦，土豪， 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呢？ 当地自己。是当地的吗？还是说那集团的？ 集团的 ，传奇， 对， 传奇力士， 是的， 然后它有私人海滩、 嗯， 有人工建造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就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区域， 人工自己弄的， 你就感觉它，因为我起无人机了， 啊，前五名那酒店的八面玲珑，跟蜘蛛一样张牙。 哇，天哪！你看 人有好好上面的设计啊。 是，他们说，来来来，往这边看一看啊，咱设计个什么八卦图之类的。 那个腿啊，少了四五米啊，要拉长，是吧？很漂亮啊。 对， 另外一家呢，也是力士，不是吗？ 对，另外一家也是力士， 是国有的吗？ 嗯，啊、国有的。对，这个就是是私人还是私人的？是 也是私人 的， 也是 集团的。 那个不确定是不是私人的，但都是他们是一个集团的。 啊， 那个酒店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它是沙滩， 沙滩好吗？ 好，因为它。整个从就是说用餐区吧，沙滩区吧，到外延伸了，我目测得有将近五六十米这么一个白沙滩。 那么大的沙滩全是他们自己的， 五六十米， 非常细， 跟白糖一样。 我的天哪，比白糖都细， 白沙糖啊！我的天哪，就是用餐全在室外嘛？那个沙滩是。供应就是饮食用的还是溜达用的呀？ 你愿意溜达就溜达， 还是自己的 就吃的。但是咱们就是咱得保证咱自己的素质吧。 是是是， 吃的也好，喝的也好，还是就是用餐完要带回去。 这两个酒店都是力士的，那离得远吗？一个东一个北，离就是比如说到达这俩酒店怎么去呢？ 还挺远的， 还挺远的。 我个人推荐就是如果在毛球毛里求斯啊，就是它这个出行哈，比如说你从 A 酒店到 B 酒店或者是目的地之类的。我个人推荐打车，让酒店给你叫车。对， 酒店叫车。 那当地叫车贵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他那货币是跟中国货币是1:5，咱这1块钱相当于他那儿将近5块。 1:5。 那他就是咱们要是到毛球，他是直接花当地的货币，还是说他花美元或者什么的？ 花当地货币。 当地货币。 对，当地货币尽量用吧，因为度假村里头其实还好，你刷信用卡就是记房账，其实都无所谓。如果要出去的话，我尽量还是推荐就是当地货币。 卢比。是不是叫卢比？ 卢布 啊！ 对对对。 哎，那么就是前五天都是你们自由活动哈。这次你们一行是几个人呢？ 两个人，就跟我男朋友。 啊， 你看你这俩人选的地方。 对，又俩人一起去的嘛，是不是？ 撒一把狗粮。 对，天天撒狗粮。 小费问题，你们有去面对到？比如说服务上的小费问题。 对，就是我一个就是说比较画引号的吝啬的人吧， 还 很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好就好在毛里求斯，包括我们住的力士，它是零小费。 啊，零小费太好了。 对，当然你要愿意给，其实也不拦着啊。 人家没有这个硬性要求。 好的，好的，是我们了解的毛里求斯哈，这个力士集团非常的自我 啊，非常的自我，对，人有私有化的， 对对对，不管漂亮的沙滩还是硬实的服务，都是体现了毛里求斯服务方面的全面性哈。 对， 下面段跟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哈，甜蜜的这些瞬间， 都走过哪些地方呢？ 对对对对， 美景呢？ 跟我们来撒撒狗粮，说说这次毛里求斯的精彩分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正能量同学， 哎，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天冷了 啊， 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是的， 是吧？这个有时候那个也缺油哈， 啊， 缺 油 是吧？希望大家 这个机器有点缺油了啊。 对，希望我们马上调整这个 CD 机的播放质量啊。 可以给它保养一下。 是的，是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是我们的超级的旅行达人哈。 对，也是美妆达人， 很多很多的地方，颜值担当正能量同学，欢迎。 欢迎正能量。 大家好。 是每次正能来都带来他不一样的一些散播哈，今天是带着狗粮来的。 散播， 嘻，散播。 狗粮来的，我跟你讲。 轻点喂狗粮啊，对。 他确实是跟另外一班去的哈，那我们想问问，其实从另外一班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情人情侣去毛里求斯是不是非常足够的一些体会的点很多，是不是？ 哎呀呀，故事来了， 这个 故事 来了，我们的 全 情故事， 吵的呀， 啊，对，哎，不是，我刚刚想说这句话，就是在毛里求斯，我觉得两个人都找不到吵架的理由， 有没有？ 没有， 完全都是和谐的。 对，基本上都是。对，想了想还真是，就基本上都是我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拍照就拍照。 哦。 对，然后因为拍照，你能不能给我拍的再腿长点？ 你稍微给我就把这个工作稍微给我说的多样一点，是不是？是吧？人家还有甜蜜的部分呢，担当的部分呢，是不是？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浪漫的线路走一走哈。 前5天你们不是自由行吗？然后都去了什么地方呢？ 光拍照这个事儿，姑娘们都非常的想知道， 对 吧？跟我们分享，你回忆回忆，啊， 就是这是进化了多少次了，才拍出现在的照片？ 哎，现在拍的真的很好。 进化了多少次了？ 进化了多少次？ 达尔文啊， 以数量取胜 啊，得拍很多，对吧？ 对 啊，但是景色，比如说景点，是有几个固定的吗？还是就随走随拍那种？ 这些照片都是在度假村里的拍的吗？ 基本上都是。 对， 那还真的是挺棒的。因为 我说说呗啊，这都有什么些、什么样的感觉和配图啊、匹配的东西、 我这次要拍照片的话，基本上分了三部分吧。 三部分， 对，第一部分就是你得拿得出点硬的东西，航拍， 航拍， 对， 航拍那个真的超棒， 对，因为拍出来的感觉其实还挺震撼的。 这个是你自己拍的吗？ 对，是的。 哦，果然拍照技术还是不一样的。 姑娘， 不是也得考修，也得考。 一般拿出那个哒哒起来那个感觉哈，你感觉这哥们特别爱生活。我就觉得，因为我去海岛的时候，一般是拿出一个哒起来的时候，就因为好些人就觉得很麻烦，买个机器，然后还得修，还得去怎么去操作。 我就是特别懒的，我能躺着绝对不站着。 给你钱，你拍不拍？ 给多钱？500啊，500不干。 是不是？就每个人会有这个主动性， 对， 主观能动性。 有人就真喜欢这个， 对，正能量是不是喜欢拍这种留一些纪念在生活当中，是吧？ 对，因为我是那种其实还挺爱臭美。 你看是不是？喜欢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啊？ 对，航拍里面有你吗？有你自己？ 航拍没有，以景 为主。航拍没有啊，以景为主， 以景色为主。你看看，人家不要自己把景色留给大家。 但是那个景真的拍的非常美。 是是是，有没有地方就是比如说酒店的一些区域啊？因为到了这个酒店，什么历史集团，哪些地方适合航拍？什么酒店啊、沙滩啊，有没有推荐？ 刚才咱们不说了俩酒店吗？ 对， 第一个就是他那个长得跟八爪鱼似的，就是那个就是航拍出来效果很震撼，因为没有一个酒店它是可以那么任性的建造的，因为 真是八爪鱼。 对，咱们就是通常意的酒店都方方正正的 啊， 对， 白的，然后有泳池， 顶多来个水屋什么伸出去。 但它那个是连堤坝，然后私人沙滩，两个泳池，包括一个榕树，一个小镇似的，全都在里面。 妈呀，都有一个小镇了。 什么榕树？那不是我们经常去看的那个星级集团那个网站吗？ 对，榕树下， 榕树下还有吗？ 这个不知道有没 有 啊？ 大家搜 个 榕树下还有没有啊？ 对，我就在想，如果要是一棵大榕树的话，还挺漂亮的，我还挺喜欢榕树的。 那个小镇是什么样的？小镇？ 其实说是小镇，其实是度假村的一部分。它这一部分呢，整个是一棵树，一棵榕树。然后 有 独木成林。 哦，榕王。 那个藤，然后这一棵树的藤长下来， 得老大了吧？ 地上就变成了树根，就很多很多很多条的那种。这个榕树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鸟， 好多好多好多鸟， 神树。 对，那这些鸟都是同一个种类吗？还是说都是不同的种类？ 应该是咱们国家叫鹩哥那种鸟， 鹩哥 脸上有黄黄的一个。 哎，那还挺好看的。 鹩哥好北京话啊， 鹩 哥， 鹩哥， 鹩哥，特别有感觉。对，他们是成群结队一都在那边玩。 对，他在这个树上应该是建巢。 对，人有他的家。 巨大！ 我天哪，到底有多巨大呢？这个都无法想象。 刚刚进我们那个办公大厅了吧？大概有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有没有三？ 有了，我觉得那个树反正巨大，而且很高，就很壮观。 那作为游客看到这个小镇的话，怎么体验？就是乘凉呢，还是观赏，还是有一些服务配套在里边？ 因为这棵树很大，所以进门的时候，它其实它是一个散步的区域 啊。 然后再往后走，就是有一片安静的，给专门给成人预备的，很合法，给情侣啊，就是成年人预备的， 给他们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吧？ 那边可能对儿童限制会稍微多一点， 说好了大家注意就好了， 对，然后搭配一个泳池，还搭配了一个榕树下面的一个餐厅。 哇，榕树下面还有一个餐厅，这榕树可真是太大了。 榕老板， 一头尤其是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预定了一下去那边吃饭，虽然就会有那种小虫子，但是无所谓，大自然嘛。 对呀， 对呀，那说不定还有萤火虫呢。 那个地方啊，就是关于那个菜系的问题，因为我看到邦利修斯有很多的国别的菜，对不对？那边应该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哈。 如果出度假村，邦利修斯吃了。主食一般都是海鲜为主， 海鲜为主， 对，是烧烤那种。如果在度假村里面呢，就是各个国家的都有。他每天晚餐都会有一个主题， 变着方法的， 对， 让我们觉得好。 度假村还是不一样的。 传奇，还有个大榕树，还有个小镇，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区域，让大家去体会浪漫的感觉。 是，我在想这几天出度假村了吗？ 出去了一趟。 出去就出去一趟。 然后 对，这果然是我跟你说休闲度假的。 另外一半说，咱们出去走走呗。 对， 行了行了， 拍照 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哪儿了？商量了，去到哪里？去哪？ 我们其实包了一辆车， 嗯， 就是酒店给我们联系一辆当地的出租车， 嗯、 然后我们跟他谈好价格之后， 嗯、 商量了大概三四个这么一这个 点 儿地吧，一个点儿就来了，他、要拉着我们去，其中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一超市。 超市 对，它那块是一个很大的超市，就是可能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会毛里求斯湖会有点啊，有点稍微有点破败啊， 了解，不可能有这样的超市， 对 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还挺好的，生活条件已经挺高的了。 什么样的超市？ 就很美式的大超市， 哇，很美式的大超市， 美国范儿，美国范儿，两足个大， 扁平，巨大， 一层的， 对， 只有一层。铺开 的 面积， 工厂、工厂， 这不工厂店吗？这不是宜家吗？挑高八米。 这个超市离着那个、你们那个酒店远吗？不远吧？ 距离不近， 哦， 距离并不是很近， 嗯、 但基本上那块算是它当地的市区了， 啊，市区的， 嗯、 对对，所以说还是要去踩一下。 是的，因为市区一般来说就是建筑物会比较多，然后人也比较多。你觉得整个就是毛里求斯它的就是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它城市是现代化的那种吗？ 还是以自然为主、 自然为主。 它那边的就算是市区吧，也是以那种低矮的平房为主，没有很高的那种楼房。然后有绿色呀、水池啊，人们都很 happy 啊， 就比较淳朴 松 啊。 对， 原来是这种风格的， 对，挺好，挺贴近的哈。 对， 因为毕竟是非洲那块嘛，对不对？ 对， 已经是最红的一个地方了。 已经是网红景点了，咱们就别挑了啊。 是，这几个景点除了超市是购物补给的环节，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感受？比如说上上山啊，什么 有 那种 感觉？有没有逛一逛它 的 街区什么的？ 有吗？ 我们那个出租车司机特别 当地人， 对当地人， 当地人啊， 特别逗。然后呢，他会一路上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他的生活。 用英语聊？ 他们说法语，但是他们会英语 啊，英语啊，英语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男朋友比我英语好，然后 真厉害， 我们两个就 主要用途是这个， 对，主要用途 翻译。 我跟你说，他男朋友此次的这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拍照，一个是 翻译。 对， 怎么样？他都聊什么呀？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就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人的就状态特别好，我特别喜欢。 你看， 他不会在意你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是有没有安全那种，上来就跟你聊，哎，欢迎来到毛里求斯，问你，哎，你觉得毛里求斯怎么样？正常吧， 对对对， 他会问你从哪里来，这些都很正常。 对对对，都是套话。 对，后来他又跟你讲，我女儿可能在法国留学。 嗯， 对，人家不是炫耀，他不是炫耀那口吻。 这哥们儿，我女儿可能在法国留学。 可能，未必吧。 未必吧，法国市区南边都不一定啊，法国留学是对的。 是啊， 可能有个女儿。 对啊，可能有。我那个是 唠家常就对了， 对，就状态特别好， 亲近感。 推荐就是这块是我们市区，什么吃的 介绍， 对，就他有点像导游 大使 哦。他们你觉得是经过正规培训过的吗？没有， 就聊家常呗， 聊家常就纯属用那个亲情打动你。 哎呀妈，亲情大妹子。 他会推荐一些景点，比如你们定了三个景点， 会 他们会说，哎，这个也不算，要么你去看看，有这样的即兴的推荐吗？ 会 有啊，临时的。 他挺专业的，他那个那边的出租车主要是就是正规的出租车，酒店叫来的，他都会有一个名单，名单上都是大概有那么二三十个吧， 选 就是当地的一些你想去的景点 儿， 什么所谓的购物街，还有什么那个印度庙，因为印度人还挺多的， 对，好多印度的，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印度庙，然后还有当地的。像我们提到的这超市，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酒店都有。 哇 哦， 看看酒店 这样的， 因为毛里求斯有很多不同的酒店， 酒店 有区域也不错啊，有五星的，有民宿。看到我就统计一下啊，有黑河区， 黑 河区，对，还有这个对，有俩酒店特像名，什么叫贝尔马尔帕尔马尔，马埃堡的城堡区也有， 哇， 都是经济区，大家可以去走走，觉得挺有意思，而且那个土地也可以看，七色土嘛， 对， 真没看。 但这次你们选择几个了？就是他那单子上你们有选择吗？ 就三四个。 我们选择了。四个， 是你 四个， 是你自主选的，还是他推荐的？ 他都可以 啊，推荐。 他跟咱们其实国内还是有差别的。 嗯， 他是你想去哪个，我都给你去。 嗯， 但是呢，我会告诉你大概时间点。 嗯， 我们今天晚上最晚8点收车，你得保证我回来。 没有哦， 明白了。 他就按天去算这个钱，不是按景点算钱。是我这一天多少钱，随便你怎么逛。 按小时， 按小时，对，这样比较精确哈。 对， 或者我之前听朋友说，他们也有就是按看活的。 看活的、嗯、 对， 熟练不熟练， 就是跑着几个点或者怎么着，你跟他谈一价格，哎，行，那行就干。 哦哦，可以商榷、 哦， 对对对， 啊，他也有这种哈、啊，对，反正就是灵活一些，比较变通。嗯， 您刚才说在酒店的区域当中吃饭呢，就是各种风格的都有哈、啊 嗯。 你这出去难得一趟，体会到当地的一些风格吗？有吗？这个表情告诉我们是， 对，有的， 有的， 嗯，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是你在酒店里面就可以体验到周边的国家或者是它特色的吃的， 嗯、 因为它每天晚上， 嗯、 晚餐的主题都 不 太 一样， 一样 嗯嗯， 可巧赶上我们第一天晚上到达的时候， 嗯、 它当天的晚餐主题就是当地的美食 啊， 当 地美食， 对， 哦， 哎，这个不错，那得好好品尝一下， 都有啥玩意儿啊？ 对啊， 以鱼为主， 以鱼 为 主。 对，我就没见过那自助餐上一个就是 烤全鱼 一米的大盘子， 哇， 上头放了一个就是抛开的 鱼， 特别大的一条，像应该是鲷，鲷鱼， 鲷鱼， 哦、鲷鱼， 两边很大、 哦， 然后大家可以分着吃，这都不算完，然后还有一人一条大概二三十厘米的鱼， 嗯、 烤 好 的，你可以自己拿。 啊、 天哪，说的我好饿呀！烤鱼啊， 那鱼就风调雨顺嘛。 对对对， 啊、挺好挺好。 啊，对，除了鱼，像什么这个龙虾啊什么的也都有，是吗？ 龙虾没有， 龙虾没有。 印度菜应该有 小小虾， 啊， 小 虾， 还有一些当地的像牡蛎啊， 以海鲜为主。 对，海鲜为主这样的一顿大餐啊、那当地的做法，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嗯，以烤为主， 嗯， 然后它会给你拌上当地一些香料 啊， 还有可以，比如说像辣椒啊什么之类的， 嗯， 好吃吗？跟咱们的口 味怎么样？ 相近吗？ 你要说相近，其实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像，因为毕竟烤的方法可能差不了多少。 嗯、 重点是那个香料，它有点像，有点介于就是印度菜， 酸咸， 有点像印度菜。偏就调料香料很重，而且味道很重， 重 还有一点点辣， 有点辣。 嗯， 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时候，就去体会美食嘛啊。出去玩没吃吗？出去玩那个跟那个师傅一起没有吃 啊？我们当在那个出去当天吃了一顿那个咖喱。 咖喱 对、 啊、当地 哦 也是因为当地的印度人比较多，所以有这个 对 啊、他那个咖喱， 我特别爱吃咖喱 啊、 我们当时他那个咖喱其实还挺好玩，因为我们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那种小小的小吃，就是不用吃什么大餐或下馆子那种、 对对 对， 我们就在那个超市里头有一个类似于面包店的地方、然后买的这些小吃，然后他的面包店吧跟咱们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那有点像卖的那种主食，就咱这儿那个主食商店似的 啊， 也灌馒头花卷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他那面包就是主食， 就 相当于咱们的馒头、 哦、 他们会把饼里面裹上一些料、再把饼炸了、 嗯、 可能饼外面会裹着蛋清或者是淀粉、再炸， 所以味 道还不错。 嗯， 哎，这个好像还不错哈。那蘸着咖喱吗？ 会有咖喱酱 啊， 那、里面那个馅儿是有咖喱 哦。对，这是我感觉毛里求斯。如果你要是当地的这些小吃或者是它的那个菜，也没有很多的品种， 对， 基本上都是以海鲜为主。那你们这几天就是在酒店里面的时候，都赶上什么主题的餐了呢？有中餐吗？ 嗯，中餐有，中餐是每餐必要保证的。就是因为会有、它会有中国的客人，其实还 挺多的， 很受尊重。 对对 对、然后每餐都会有西餐、中餐，大部分会有一个主题区域，这个主题区域我们赶上了印度的，土耳其的，本地的，对。 哎，真是都是特别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 对对， 全面展开世界，招呼朋友来做客哈。 对，我之前就是看那个，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圈，有一个那个是什么激光啊还是什么那个手绘的， 这是公益品吗、还是表演？ 那个 是一个 是写字儿的那个， 对，写字儿的那个。 那 也是，那是在毛球吧？ 对，那个是在毛球、就在那个大榕树下面。 那可浪漫了呢。 怎么听一下？ 对，就是。你就是咱们那个魔幻笔 光绘， 对， 光绘 、对，它可以直接写出来。那是怎么写的呢？我也不知道。 什么风格？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想跟我男朋友在毛球留一点纪念，也是碰巧，我们带着相机来，但是因为天太黑了，并没有拍到一开始想拍的东西，但是后来研究了一下，好像能画，就是能拍光绘，对，那个曝光时间很长嘛，然后因为，我就把那个手机的。 了解了。 拍照， 对，拍照，哦， 对对， 越厚的那个镜头， 是， 全部能打开，然后就是 画嘛， 写字， 对，曝光长一点，对对对， 写了半天， 了解了解了， 对，那个还是挺浪漫的，特别浪漫。其实我看那个朋友圈，就是除了白天哈，白天的那个美景自然就不用说了，都是在海边啊，碧海蓝天，有椰林，晚上也很美。那晚上它就是这个酒店度假村热闹吗？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安安静静的，听着虫鸣鸟叫这样的风格？ 它这个度假村其实还挺大的，因为它分为热闹那区域跟不热闹的区域。 你可以自己去，都是的人多吗？你们去的时候？ 还挺多的，我觉得应该算是至少得满了多一半了。满了多一半。 你感觉去热闹那边多还是去冷静那边多？ 我都去了， 都去了。你跟我说说呗，冷静和热闹是什么样的区别？ 你更喜欢哪个？ 热闹的是属于他每天晚上有表演， 哦， 就是当地人穿的就是那种草裙啊，就是带着树叶啊，就玩火， 火圈什么的，烧火， 也是在沙滩上吗？ 在沙滩， 嗯， 然后放着当地的音乐， 哦， 然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蹦啊跳啊， 挺好挺好， 那种 热闹的， 对， 参与感 很好，参与感很好，在可能我个人啊更喜欢偏那个安静一点， 对， 是我的意料哎， 是吗？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呢。 怎么会安静呢？ 毕竟你白天那么热闹，是吧？晚上要沉淀一下， 对，晚上沉淀 思路， 然后就是跑到了榕树下进行思考。对， 那个安静区域在哪儿？一般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它那个沙滩特别大，基本上就是它那个热闹区域是连接着度假村的，就靠近度假村这边的海滩。安静区域就是你接着往那边走，走好远。然后。沙滩特别细，可以躺在这个沙滩上。 有光吗？ 对啊，有光吗？ 有光， 有光， 会有酒店的光 啊，照明啊。 对，有月光也很 好，也很 也很亮， 超美。 对， 主要是月光。 哎，那星空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吧？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它是南半球，看的是南半球的星空。 是的，还真是啊，南斗七星，不是南半球吗？ 男朋友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就因为你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去嘛，他跟你是步调一直一致，还是自有自己的？比如说我能去热闹那边待一会儿吗？他有这样的分开的时候吗？你们两个 我们俩差不多 啊，都是步调一致的， 都是先在酒吧那儿聊聊天，然后去热闹那儿跟人掺和，手舞足蹈一下，然后就跑到那个 对安静一会儿 溜达，可能是在沙滩上啊，沿着海溜达一下，有可能是躺沙滩上看看星空，然后互相吐吐槽， 非常好，非常好。你跟他去过的就是目的地当中海岛居多还是什么风格的居多？就你们俩同行的这个目的地当中 应该是海岛居多吧？ 海岛居多， 你俩不是刚从夏威夷回来吗？ 对， 全都是海岛， 喜欢海岛，海岛控，那就步调比较一致， 还算比较一致。 是的，对，其实在这个酒店呢也是度假村体验了很多。那另外一家酒店呢，它的风格跟这个差得多吗？ 不多，基本上都是以那种高大上啊，白色休闲啊，那种浪漫为主的。 风格建筑风格什么的也都是一样的， 以木头为主， 以木头为主， 自然的那种， 好有热带风情啊。 是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关于毛里求斯哈，这个菲尔说，哎呀，上班挺辛苦的，不想工作，只想环游世界，下一站啊，去成都啊，去游园里面， 对， 吃饱了然后转机毛里求斯。 哦，你看看，真 是安排不错， 在成都转机啊，不错。 是的，是的。 来看下一个，下一个说什么了？每一位啊，文文说，毛里求斯的香格里拉度假村，然后优点是自助餐还可以，但是很贵哈。晚餐呢是450一位， 你们自助餐是包在里面的？ 人民币啊， 是包含里面的， 对，包里面的。 OK。 缺点是酒店的这个，他说了，酒店风景没有立式的美岸 漂亮。你看 看， 哎呀， 沙滩呢没有它细，完了立式美岸的白沙滩沙子非常细，赤脚都不疼。香格里拉几乎都是石子路，没抢着好地方呗。香格里拉气死了，你知道吗？ 刚刚我们的那个郑亮说了，跟面粉一样，白糖一样，还真的是大家用户反馈了， 对， 是不是？ 真的非常细。 是，四喜小丸子啊，这个这两天一直在找出去时间和地方，纠结哈。日本啊，宿雾啊，新加坡、毛里求斯、土耳其。都快眩晕了，不是时间太长没假，就是月底我没法去了啊。但是这个月呢不去，四月份就开始忙，就再也没有时间，这是大家去路上的一些考虑。 对， 你没时间啊，就是 而且 没办法，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能马上做决定的话，你过去这个就真的没时间了。 对呀，三四月份我们说是旺淡季嘛，对不 对？ 大家肯定得抽一些时间去一些可以去玩的地方感受哈。正能量是旅行达人，现在有很多的行程安排， 对， 接下来的行程已经排到9月份了。 已经拍到 五月份有基本上差不多了， 到五月份了已经，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要去几个地方、 啊、 目的地？ 嗯，有粗略的算一下、可能会有法国、德国、以色列、俄罗斯、 欧洲。 哇天哪， 三个欧洲，一个亚洲，俄罗斯属于应该也属于欧洲了。 俄罗斯是欧洲， 欧洲的， 对对对， 全是欧洲、 基本上都是欧洲，但是风格不一样，基本上涵盖欧洲的不同风格吧。 是的，其实真的是从北到南再到东都已经走遍了， 苦行僧。 哎，请问问这么多自媒体达人，咱们的朋友哈、你现在享受这份工作吗？说心里话，是很享受的。 哦，我很爱我的工作， 对吧？ 实话，对， 是吧？ 对，虽然很累，是不是？ 很辛苦， 就是累。痛并快乐着吧， 对， 因为你有汗水，有一些可能印象深刻的东西，你才能觉得我这段时间这一年过得有意义。 再看看我们也很有意义，我们带着大家天天出去玩啊。 啊，是我们也挺有意义的， 在广播在当中。 对，我跟你说有。 给掌声了。 其实还是有意义的事哈。 它肯定是有意义啊，因为不同的工作嘛，然后有的是属于我每天都不一样的，每天都是新鲜的，那就有像我们这样周而复始。 是的， 对， 其实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它平凡和伟大的地方。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气，春天来了，希望大家心情好一点，阳光灿烂一点。带着自己的好心情，多向正能量同学学习。 是的， 对对，确实 希望每个人都充满着正能量啊。 也希望各位在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可以结合这个丽诗的两家酒店， 对， 去体会一下到底多白的沙滩 到底是多好的服务。 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正能量精彩的分享， 谢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见喽， 拜拜。 Sip out the champagne, take a little trip down my lane, my girl. While you know, every night I will feel alright. I can tell you this, girl, that's my world. Not change, I'm not rearrange that, girl. I'ma tell you this shit, that's my word. I'ma hear say you wanna come kiss this girl, 'cause you miss it. That's what I heard. That's what I heard. That's what I heard. When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